爱小天后。 想说声对不起，再不能守护你。深夜的寂寞，残续无限在承受的结果，你给的冷漠代替了承诺，只剩下沉默。哦，深夜的寂寞，还是自己犯了错，却不能再来过。你慢慢坠落，那唯一属于我回忆的角落。牵手说要白头，爱情却碰到尽头，舍不得我也必须放开你的手。离开以后再尝到宝石糖的味道，那种甜甜的问候，让我又想起你的温柔。深夜的寂寞，但是我现在承受的结果，你给的冷漠代替了承诺，只剩下沉默。哦，深夜的寂寞，遗憾是自己犯了错，却不能再来过。你慢慢坠落，走到回忆最角落，告别了快乐，沉醉在脆弱，好难过，却只剩下我在悔恨心头，没办法逃脱。没掏空的我还能怎么做，才会让痛苦给摔破。哦，深夜的寂寞，但是我现在承受的结果，你给的冷漠代替了承诺，只剩下沉默。哦，深夜的寂寞，难道你真的不爱我，不选择再爱过？回忆停止了，想念也停止了，爱就这样了。 剛才那隻歌是不是很好聽呢？這隻歌就是今天我們其中一位嘉賓他第一次填詞的作品來的。出一下聲音 Ada 朱慧君 Hello， 不是那麼誇張明明就是很開放。 其實呢，我就介紹一下剛才首歌吧，不如。 好啊好啊。 剛才首歌叫《靜止的回憶》，是2011年的唱作新人曹振豪先生的作曲來的，有機會跟他合作到，就是我的小說《不要讓我的愛靜止》的主題曲，也是我第一次填詞。 嗯，咁咧我咧就其实咧我就今次我哋有两位嘉宾啦，咁但系咧我其实就识咗阿 Ada 身边嗰位嘉宾先嘅。 系咩？ 原来系噶， 系啊。 哦，系啊，其实 系啊，因为我哋舞台上面， 你又话唔讲翻俾朱佩君听嘅？ 原來你哋一早已經認識咗咧， 呃咗咁多年。 你哋瞞咗我幾耐？ 呢個節目爆大，我第一次公開呢個消息嘅咋。 係啊，我好介意咯。 唔好嬲啊！ 嗱，呢個咧就係今日嘅另外一位嘉賓李百恆 Patrick 啦。 你好， 我扮你咋？ 係啦，咁 Patrick 咧同埋 Ada 咧同埋我咧，都係我哋三個都係寫小説嘅。咁我識嘅 Patrick 咧，其實咧就係都好早。差唔多十幾年前， 哇！你咁嘅年紀 啊，幼稚園，我哋低班開始認識 嘅，係啦，就喺輔導戲班， 係啦，輔導戲班低班， 係啦，輔導戲班低班嗰度識嘅。咁跟住後來咧，阿 Patrick 就我早知佢係寫小説啦。佢出書嗰時候，我其實我都未出， 係啊係啊，佢前輩嚟㗎， 係啊，佢我哋嘅老前輩嚟， 老前輩啱。 咁跟住後來就識咗 Ada 啦，咁 Ada 就係寫 新人嚟， 寫新人就係寫少女小説嘅， 咬字清楚啲新人。 咁咧就咁咧，我講一個秘密俾你哋聽。我一直咧初初咧以为咧你哋系一 pair 嘅， 咁我哋唔系咩？ 好奇怪，点 解你会以为我哋唔系？ 我哋有啲咩令到你觉得我哋已经散咗或者唔系咧？ 咁啊，即 系我哋一齐翻噶啦， 好多 一齐翻噶啦， 系啊！我哋即系分个手两日零三个钟头， 由芋头戏班嘅时候，我哋已经一齐咗， 冇错啊， 系啊。 我記得佢眼光好唔順咯， 係啊，即係你成日，即係 Ada 平時喺Facebook 嗰度成日講個副馬，其實係 Patrick 嚟嘅。 唔係喎，佢有其他好多男人，但係從來都冇同我分開過。 係啦，我哋嘅關係撲朔又唔係嚟嘅， 係你撲朔， 我唔係，你 我唔係，跟住我哋就冇嚟到。 係啦， 咁咧因為咧啊 Patrick 同埋 Ada 咧，佢哋除咗各自有自己嘅作品之外咧，咁其實咧佢哋又有一個係。合著的系列嘅，咁啊嗰個 PX 系列啦，咁咧就係 Patrick Ada 成咗佢啦，個成就擺喺後邊咁。 Exchange 啊，我哋想講 Patrick and Ada Exchange。 咁咧我都有睇嘅，係 啊， 係啊，嗰啲尤其寫鬼嗰啲啊。咁咧就所以你哋合作咗好，即係合作無間咁樣啦。 係啊。 咁我唔知你哋嘅真相幾時係情侶，幾時係知己，幾時係？點樣啦？ 每一刻都有少少唔同， 係每一刻都有少少唔同啦。但係咧，點解會今日會請你哋上嚟咧？因為我覺得揾你哋上嚟咧，就係好啱做我今日想做呢個 topic。咁咧呢個 topic 咧就係其實有好多戀愛小天后嘅 fans 咧，都成日都叫我做嘅，就係咧佢哋想即傾一個問題咧，就係再見是否可以仍然係朋友咧？咁樣係啦。咁我講少少咧，因為今日咧就冇啊皇上同埋皇后喺度啦，所以咧嗱呢一集咧，我係呢個 topic 我哋會再做嘅，因為我都好想請啊叫阿翻啊黃楊達同埋阿陳秀慧咧兩個咧再講一下兩公婆講咧，可能咧又有啲唔同嘅解法啦咁樣。咁呢個 topic 咧係永恆 anytime 都會有，即係有人嚟問嘅問題嚟嘅。嗱咁頭先咧我就 share 咗一封即係信咧俾阿 Patrick 睇啦，咁佢好激動喎，睇完之後 係啊，激動㗎， 係啦，咁嗱，咁咧呢封信咧其實就唔係打算要解答嘅，因為其實我私底下已經覆咗佢㗎啦，係，咁但係咧佢寫俾我個 situation 咧係我成日都收到，或者咧唔係單止話啲聽眾佢成日問我同一個問題，而係就算發生喺我。 啲朋友啊， 我自己身上都係，就係咧有咩有啲咩個 situation 點樣咧？譬如有個男仔，佢咧就係同一個女仔啦，佢哋咧就超過咗朋友啦，即係去到友達以上啦，甚至咧係去到有一個少少曖昧啊嘅關係，甚至係曾經嘗試成為戀人，點知最後咧係唔 work out 嘅，係啦，咁唔 work out 之後咧，其中一方啦。我嘅見解同阿 Patrick 有少少唔同啊，我就覺得啲男仔咧就好中意，就算我哋唔可以成為情侶啊，我哋可唔可以 keep 住做朋友啊咁樣？咁跟住咧，但係呢個女仔嘅反應咧，通常就唔係咁樣嘅。個女仔嘅反應就係話咧，佢可能會 block 咗你嘅 MSN 啊，唔再聽你電話啊，或者甚至係好坦白咁樣同你講，我唔想，即系我哋唔好再见面啦。我唔想再同你有任何联络啦。咁样好啦，对个男仔嚟讲，佢会觉得点啊？都唔系而家唔系杀父仇人啫。点解我哋咧，就算做唔到情侣，点解唔可以做翻朋友咧？咁样咁，但系我都成日遇到啲咁嘅情形。但系喺个女仔嚟讲，就系觉得我想 turn to a new page 系 without you 嘅。咁点解你一定要做？即系点解你一定要做呢、這个朋友咧？系咪？咁点解即系对个女仔嚟讲，好多时个女仔个 perception 咧就会觉得 嗱，我哋喺录音过程里边咧系有小食嘅， 系啊，冇错，送上美食啊，继续讲 大家倾倾倾。 有冇见到我同朱宝君唔该？因为我哋食嘢， 夹夹声嘅话唔好介意。 系啦，咁咧仲要放一只叉入嚟， 系啊。 咁咧就好啦，咁对个男仔嚟讲，佢就觉得好疑惑啦。明明咧，我哋都冇话炒大镬啊，只系唔 work 够啫。咁点解我唔可以 keep 一个好朋友咧？觉得失去咗个朋友，好似好可惜咁样。 Uh-huh. 好啦，咁但系对个女仔嚟讲咧，就会觉得有种种嘅原因啦，佢就会觉得系唔想再联络啦，佢想有一个新嘅一页咁样。咁于是乎咧，个男仔于是乎咧，明明佢哋本来咧就冇交互嘅喎。咁就因为有呢一点嘅意见分歧咧，开始咧就会仇恨咧就会增加啦。你又点解要 block 咗我啊？我又有咩得罪咗你啊？点点点咁。于是乎呢个关系咧就本来唔系咁 worse 咧，最拉尾就变得好 worse 啦。咁可能最拉尾就真系冇咗啦，即系互不沟通，亦都互不通讯啦。从此大家都delete 咗對方。 其實係個女仔 block 咗個男仔嘅 WhatsApp，block 咗佢嘅所有Facebook 嘅嘢。咁個男仔就話：點解佢要 block 咗我？佢仲以為係一個短時間，即係我呢個男仔其實本身有啲問題。佢會唔會聽㗎？咁咧，你聽嘅話，你聽清楚我講嘅嘢，我叫你發喊。佢仲天真到以為咧，個女仔 block 咗一段時間，又會浮現翻，同佢做翻所謂佢自己個男仔咁自私嘅友誼行為，繼續做一個友誼嘅朋友嘅關係落去咁。咁而家 kind of 已經一年多啦，咁佢就話啊搞錯啊，即係反而 blame 翻個女仔話點解佢即係 block 咗我，連友誼都做唔到咧咁。 係啊，唔係咁諗喎。 唔係，等下 Patrick 講一講，點解你覺得係一個自私嘅諗法咧？ 咁其實好得意嘅就係話個女仔，即係佢自己就想同個女仔 keep 翻個友誼關係啫嘛。係，係咪？係其實佢唔想同女仔有進一步嘅發展。咁可能個女仔心裏邊有嘢噶嘛。即係你唔係話每一個人，你話 OK 做唔到情侶就做朋友，可以咁 clear cut 嘅。如果個女仔真係對個男仔有意思嘅話，個男仔呢啲嘅行為其實某程度上可能叫做曖昧㗎。你成日約我，成日叫我去邊度邊度咁，但你又話 keep 住友誼喎咁樣樣，即係呢個係個問題。咁個女仔可以 make 到一個 decision， 可能其實我唔知佢 keep 住個所謂嘅友誼嘅關係咗幾耐，個女仔先 take 呢個 action 話 block 佢啊。呢個係 block 佢，咁佢 block 得呢個男仔嘅，咁佢即係下定咗決心啦。咁佢以後唔見呢個男仔嘅時候，咁咪。即係我覺得呢個好簡單咯，即係佢既然做得呢一個嘅行為，咁佢已經選擇咗 ，OK， 我同你唔能夠做到一個朋友，即係一來做唔到情侶，呢個男仔決定啦。咁個女仔決定，我連同你朋友都做唔到啦，咁我生活會舒服啲。咁我覺得反而個男仔應該尊重呢個女仔呢個決定。 咁佢都冇得唔尊重嘅，因為其實 但佢個佢 message 留言俾你，佢係 blame 翻話個女仔點解要 block， 即係佢覺得冇搞錯，即係佢仲鬧翻個女仔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個男仔聽個男聽男讀者或者聽眾，第一咧就我唔好理你嘅。但如果你身邊個女仔聽到呢一件事嘅話咧，我話俾你聽，呢位女士你作嘅決定係正確嘅。 哇！ 早 block 啲添啊，真係有啲男仔係要 block 嘅，話俾你聽。 係要 block 定係要 block 啊？ 要 block 啊！ 唔係 block 啊！咁咧有一啲講法咧，就係話咧，點解男仔咁中意想 keep 翻一個即係已經唔能夠成為一個長久或者正式嘅情侶關係嘅女？性朋友做朋友咧，就是希望咁試打下友誼波咁樣。咁我又覺得，咁我又覺得就唔好諗得大家。 友誼波又另外一樣嘢喎，即係呢個嗱，有啲人真係可以，譬如男仔嚟講，佢將性同愛係分得好清楚嘅。但係呢個唔關於，即係其實真係社會上好多所謂朋友關係，佢哋可能有 casual sex 喎。呢樣嘢係唔關乎愛同朋友個界線係難嘅。是会辛苦的，所以我觉得再见做不到朋友，但即是恋人做不到恋人我觉得很难做到朋友。但朋友之间可不可能有些超友谊的 肉体关系 的行为呢，未必一定是去到很深入的。即係可能有時係曖昧嘅身體上嘅接觸嗰啲都難講。 即係我哋節目成日都講嘅挨挨蹦蹦咯。 嗯， 係啊，係啊，係咯，咪咪摸摸黐黐， 咪咪摸摸黐。 喂，呢個你我知道你節目係可以好freely 講嘢。 係啊，同埋可以講粗口嘅，如果你想。 唔會噶，我又唔講鹹濕嘢，又唔講粗口噶我。 你唔講鹹濕嘢，又唔講粗口噶。 我都唔知咩叫粗口。 好假啊！因為我哋咧，因為我哋做舞台嘅，冇可能唔識講粗口。 佢好斯文㗎。 係咧，吳樂韻嗰啲成日想教人。 我冇聽佢講。 咁啊 ，Ada 講下，因為 Ada 咧，佢有另外一個即係睇法，佢會覺得如果同嗰個男仔咧，唔可以有一個，因為我哋可以，我哋有我哋嘅男朋友同埋丈夫或者情人嘅 quota 咧，其實好少嘅啫嘛，係咪先？咁但係我哋嘅朋友可能好多噶嘛。 點解淨係你哋 quota 少，男仔唔少？ 咁一樣啦，即係男仔嘅都好少啦。咁咧就，但係咧 Ada 就會覺得佢會想。 我會想㗎， 係啊，你會想都 keep 翻一個朋友。 我好體諒到呢個男仔嘅心情嘅， 係 係啊，因為我覺得其實首先唔係自私嘅，因為你同佢有過一個超過友情嘅關係咧，咁即係話咧，其實你哋之間可能係夾到嘅，即係曾經大家有好感啦，有啲嘢你哋之間可能覺得都係相處到，或者係應該係彼此會比較了解，甚至乎有啲人哋唔知嘅嘢你會知道，因為你同佢唔單止係友情啊嘛。咁到分開咗之後，我覺得其實點解唔可以做翻朋友咧？你係最清楚我嗰個人。嚟噶嘛？咁我會好失望噶，你唔肯同我做朋友，所以我係好明白個男仔嘅心情噶喎。 嗯， 我覺得唔自私喎呢個行為，反而我覺得女仔咁決絕一嘢就 block 嘅話，其實係個女仔自己身有屎。 唔係佢係身有屎，咁你作為男仔，你知身有屎咪俾佢決絕啲離開。 唔係啊，咁我覺得既然你身有屎，即係大家都開心，你咪 keep 住開心，開開下，大家唔開心咪慢慢再分開，即係朋友都分開咯。我點解一嘢由戀人一定要 cut 去唔相識呢 哦，你啱，我支持你讲嘢。 系， 我哋唔好闹交。 我同你之间啊，有冇咁样一cut过啊？ 冇啊，cut几次我哋都 冇cut到 咯，cut 都cut唔到。 我咪觉得就系男女之间唔一定要话咁清清楚楚。 咁咧，我即系收到呢、這、一个、即系问题嘅时候咧，我都系私底下复咗佢啦。咁我就 我想知道你点复啊？ 嗱，我就话咧，其实 紧张， 其实咧 一比一嚟噶。 好驚啊！咁 佢真係攞部電腦出嚟睇住點覆噶。 好驚啊！因為我驚我講錯咗。咁咧，我就話咧，其實咧，即係轉化成為朋友咧，唔係一個必然噶嘛。其實咧，唔變成朋友咧，反而係比較順理成章嘅。 嗱， 因為咧，如果假設我哋即係同結識嗰個程序啊，係由即係唔相識，然後大家彼此一啲好感，跟住變成好朋友、曖昧，然後變成。呢、這個戀人咁啊，假設個程序係咁樣啦，咁、你一去到嗰度啦，你要褪翻轉頭，其實係唔順理成章噶嘛。而咧嗰、那個戀人嘅關係唔 work 啦，咁分手反而係順理成章噶嘛。咁所以咧由唔 work 嘅戀人翻翻轉頭咧，其實係有啲唔自然嘅。咁當然有啲人會刻意去做，或者佢會有覺得有另外即係 Ada 咁樣睇法，或者係唔想錯失去一個朋友咁樣咯。咁、但是對我嚟講咧，我覺得如果嗰條線係咁樣去嘅話咧，你變翻朋友咧，其實唔係必然嘅。佢即係我唔接受一個男仔，或者我最拉尾唔同佢 work， 唔 work out， 咁我未必係當佢係仇人嘅。但係我想 turn to a new page without him 咧，其實係好自然同埋好順理成章嘅事情咯。因為呢件事都唔 work out， 我咪揭過一個新嘅一頁咯。咁、好啦，咁如果因為我想揭過一個新嘅一頁，而嗰個男新嘅一頁，而嗰個男仔嚟掠我做朋友咧，咁我就會對佢有反感噶咯喎。咁我對佢有反感嘅時候咧，就會促成我去 block 佢，或者去 cut 佢電話，或者係點樣？因為 如果佢再知道個男仔因為你 block 佢之後，仲要 blame 翻你做乜 block 佢嘅話，呢、這個男仔嘅分數仲扣得多啲。係 啦，咁其實就真係永 block 啦。 永 block 啊！ 係啊，就會永 block 啦。因為本來唔 work out 係一個唔 work out 係戀人嘅時候，我對佢都會有一種體諒，話我哋可能有點樣唔 work out。但如果佢因為得唔到一個戀人嘅咁樣嘅身份，或者得唔到享受戀人，佢話：，咁、你同我做朋友咯，我都好享受同你做朋友。咁我就會開始覺得佢 asking too much 啦嘛，咁因為咁樣嘅話咧，本來我對佢冇乜太大嘅差嘅印象咧，我反而就會變差啦個印象。咁喺變差嘅時候咧，咁女仔喺某一啲位咧，佢如果要做一個決定嘅時候，佢係可以好決絕噶嘛。 係，其實男仔都係嘅，或者男女都係。不過當然女仔俾人感覺上個決絕情況係多啲，即係女仔決絕咧係唔睬個男仔，但啲男仔決絕咧係個心已經 isolate 嚟咗，佢敷衍個女仔。 哦，係啊，係啊， 呢啲決絕係 仲自然 嘅決絕咯。 係啊，呢、這個 男仔係有呢啲決絕嘅，因為我有。 哦， 我有嘅，我有嘅，即係冇 我敷衍我。 有啊，唔係冇。都話唔好講真話噶啦。 唔係，其實但係我都係睇你當其時嘅分開係點，同埋你嘅關係係點。如果你好似頭先咁講，佢係霧水情緣嘅話， 係 即係曖曖昧昧嘅話，點解唔褪翻後一步做翻朋友啫？即係我覺得 霧水情緣可能有肉體關係嘅， 肉體還肉體喎，我又覺得。 嗱，因為咁講，我覺得如果朋友可即係戀人可以即係再見啦，可以做朋友咧，有兩個條件嘅， 係 得兩個條件嘅啫。 嗯， 一係咧，其實佢雙方都唔再愛對方，心裏邊冇嘢，你就可以好平咁做一個朋友。即係大家冇咗個愛，即係愛係一個佔有嚟，個肉嚟㗎。 呢個慾望係朋友之間冇嘅，即係例如男仔會想同個女仔搞嘢。 嗯 ，keep 個 example， 你愛係會有呢個成分，雖然冇愛都可以 有 慾， 衍生嘅慾望啊嘛。 但嗰種嗰因為愛情而衍生嘅慾望係好唔同嘅，因為同朋友之間一定有一個好清晰分別。 嗯、 第二咧，一係其中一方係好愛對方， 嗯、 而願意自己委屈得好緊要，成為佢身邊一個嘅人，冇得中間嘅。如果兩個之間，大家都係中間愛同唔愛之間咧，盞大家互相辛苦。 但你講嗰個咧，委屈自己成為佢個朋友咧，其實佢係扭曲，即係佢隱藏自己兼扭曲自己嘅行為，去成就自己表面上只係佢一個普通嘅朋友。 去到咩位咧？去到頭先我講嘅兩個 situation 嘛，一係就唔愛，一係就愛。佢會折磨自己到一個地步，佢冇得唔去決定自己唔愛佢。例如個男仔同個女仔結婚啦，同另一個人結婚啦，或者個男仔做好多好卑鄙、好乞人憎嘅，令到你死心啦，或者無限次失望，你 hurt 完又 hurt，hurt 完又 hurt。呢、個過程係辛苦嘅，不過你自己揀噶嘛。咁咧就、就由呢個階段，由第二個階段，第二個情況翻翻去頭先我所講第一個情況啦。 嗯，不過我又冇你諗得咁多，因為其實點解我覺得分開咗可以做朋友咧？因為我係唔會諗。點樣我哋可以做朋友？我係會諗點樣先令到我哋唔可以做朋友。 咁咪自私咯。 我覺得唯一嘅諗法咧就係點解我會唔同你做朋友呢就係譬如我哋分咗手之後，你會講我喺拍拖嘅時候有啲咩唔好，即係嗰種講係同人哋講喎。即係有啲人係咁啊，你唔好嘈住先。 咁 嘈住我講。 但係 Ada 講先，呢個 point 好有趣嘅，即係話咧，你發現你同佢做咗。做翻朋友，但係你又發現佢同時間係同佢嗰啲 friends 講咧，話點解我而家同 Ada 只係變翻朋友喎？因為嗰時我同佢拍拖嗰時候，佢 X Y 交叉， 佢好似想話叫做提點你出到嚟其實咧，你嗰時成日遲到咧，即係好坦白講，我係因為中意你先會等你嘅咋，你下次拍拖唔好啦。我覺得呢啲咁樣咧就唔好自作做朋友啦。 係， 即係你唔使講嗰啲唔好，你最好就講翻以前開心嘅回憶。咁大家有開心回憶先會想做朋友噶嘛。喂，我指你話你指我話，譬如誒、床上功夫唔好諸如此類，我覺得就冇意思啦。你唔使提點對方。 但係開心嘅回憶其實講出嚟。 我哋先多謝 Ada 嘅自身分享先。 床上功夫唔好。 係啊，冇錯。 我講你床上功夫唔好。 我哋明白嘅 Ada。 唔介意我講你呢件事啊嘛。 唔怪之你身邊越嚟越少朋友啦。 但系多男性， 唔系喎。但系咧，如果两个人变翻朋友而提翻以前嘅事咧，就算佢系讲翻话以前我哋系点样好咧，都系怪怪地嘅。 但系我觉得你唔好踩咯，我觉得好 hurt 嘅。如果你个男朋友、前男朋友喺朋友面前去踩你咧，当传翻去你度嘅时候，我真系觉得系最难受嘅一件事咯。 咁嗰个男仔之后戆居啦，做啲咁嘅嘢， 不能够做朋友咯。 雖然我覺得呢個第一件事，呢、這個男仔好無品啦。係，如果真係講翻，但係真係成日都有 好多呢啲男仔㗎。 同埋男仔會以為咁樣係威啊。 係啊， 即係嗱，我一係分咗手，我話翻教翻精你咋，妹妹。 嗰陣時我係忍你咋，即係嗰啲咧。 同埋我教精你，但係點樣拍拖，點樣做人，就好多男仔以為咁樣係威，以為佢咁係加分啊，因為可能佢自己 同埋以為我同你咧已經唔係朋友啊。直情係轉咗家人啊，所以我要教你啊，我有責任教你下一次嘅戀愛千祈唔好咁。我覺得呢啲係佢諗多咗咯， 咦？我反而冇咩咁嘅嘢，因為我好少分咗手做翻朋友。 哦，你兩個都唔會㗎， yeah, 好少。 我會嘅其實。 我有，唔係嗱，我都有，我有咁樣嘅，即係譬如話，但個 percentage 係少過一個 percent 咯。 好多喎、 啊，我少過一個 percent， 我佔九成喎。 係啊， 係啊。 唔知我覺得，如果兩個人之間，即係其實有冇品？咁亦都變成你能唔能夠同佢一路維持生活落去啦？即係頭先你講呢啲 case 會真係數翻個女朋友，甚至乎真係一啲私人之間嘅事情喺公開場合講咧，呢、這個其實你分手係好，亦都冇可能，亦都唔應該做翻朋友。 咁但係如果各自有咗另外一半咧？ 啊！這個、呢個 即刻靜咗兩秒。 這個、呢個咧就引申到咧 點啊？ 停咗五秒啊！而家 有兩邊嘅情況，因為咧第一個情況就係話，如果雙方可能分咗手 ，keep 住做朋友，但通常咧一分手之後嘅朋友係相對地曖昧嘅，因為條線冇得咁清晰，只不過可能出街唔拖手啊，但大家好多 common friend， 尤其是拍得比較耐嗰啲，即拍咗兩個月嗰啲唔計啊，你當兩個人拍咗拖兩三年，而一個好和平情況之下，大家真係相處唔到而分手。你會 keep 住做朋友嘅，但當其中一方認識咗另一個人嘅時候咧，咁、可能你身邊嘅人會呷醋。OK， 或者對方會介意啦，即係你點解仲即三方面都可能會介意。但去到個 case， 好似話齋，當兩個分咗手嘅情侶變成朋友，而各自各有身邊嘅新嘅戀人之後咧， 係 件事就會 smooth 曬噶咯喎。我唔知有冇咁嘅經驗啦。我真係 即係三個唔得，但變翻四個 啦， 各自各兩 pair， 而且嗰兩 pair 咧仲會可以好 friend 嘅。 又好似 係，又或者甚至乎去到個 situation 咧，當其中一 pair 結婚生仔，而對方有個小朋友咧，你仲會反而哇，這個小朋友喺你心目中係一個好特別嘅地位，好特別嘅感覺。呢種朋友係好超然嘅朋友，我覺得仲超越咗所謂再見直至朋友嗰種朋友。 但係咧，但係如果將嗱，譬如兩個人啦，後來變成三個人，再變成四個人，即係個嗰、個分個 pair 唔同咗、但係咧，會唔會暗揀喺度比較，即係喺度比賽啊？意思係暗揀喺度比賽。如果電視劇就係咁樣做，或者偶像劇就係咁樣做， 未必 係 男仔，多數係兩邊嘅女仔去比較， 即係自己一定要比對方幸福嗰種比較咯。 最基本上第一件事會比咧，就會比究竟而家你新嗰個女朋友或者男朋友 正唔正過自己啊嘛？ 似唔似樣啊？ 啊，似樣 哦，係啊，係啊， 係咪同 style 啊？係啊，係啊， 好多呢啲噶，其實我自己都會。 因為咧，你梗係 repeatedly 喜歡翻同一類型嘅人、 我有少少贏嘅感覺嘅。如果我個 ex girlfriend 佢嘅男朋友同我俾人哋講話，喂，其實咧你個舊女朋友個新男朋友咧，同你個樣好似咧，你就會 feel 到。OK， 其實佢係對你未忘情嘅。 我暗爽啊！成 件事，唔係喎，我又 咁樣， 不能不同意喎，真係會嘅喎。因為尤其是呢個係好，尤其是人咧，都係好容易 fall in love with 同一類人嘅。 係，因為佢都唔會揀你啦。即係證明，其實唔知證明乜，總之就係話，你話俾我聽，佢嘅新男朋友係比我好嘅，我當然 feel bad 啦。但係你話俾佢聽，佢新男朋友比我差嘅，咁我當然 feel good 啦。但係你話哇，佢新男朋友同你好似咧 ，even better。 遇到呢個，我唔係，我好少遇到，因為我嘅情況可能咧比較特殊，我覺得。 因為你靚，好少人揾到你咁嘅 quality， match 唔到。 唔係，我只能夠講， 唔係靚定係咩？ 貼身嘅女朋友咧，一定係真我真到。 我哋喺度攞下音樂，我哋找數， 找數 先啊！嗱，繼續講，我喺度找數。 通常我新女朋友咧，都係真我真到入肉嘅。即係我 S 嘅新女朋友，通常都係真我真到入肉嘅，所以就算做到朋友出到嚟，佢會大方咁樣話我同你做朋友，即係我唔介意同你嘅 S 做朋友，又出到嚟係會針鋒相對嘅。 亦都有個情況，我覺得咧，假設係個男仔啦，如果佢企喺個新同舊女朋友之間咧，不斷同個舊女朋友講新女朋友點好嘅話咧，呢、這個男人零分，負分。仲有一樣嘢，男仔好中意批判女仔嘅。如果個男仔不斷批判個女仔，無論個女仔做嘅嘢好同唔好，然之後再交佢就，你睇下我而家個女朋友好幾多啊？ 呢、這個 因為佢自己酸溜溜得唔到，又或者甚至乎佢而家新嘅女朋友冇做到舊女朋友咁好，你先咁念念不忘啫嘛？你唔係掛住舊女朋友所做嘅好嘢，或者因為你得唔到，你點會不斷將舊女朋友嗰個帽放落去新女朋友度、然之後仲要話翻俾個舊聽 ，XXXYYY2Z2Z 咧咁？ 我反而遇到嘅咧係個。新女朋友咧，同我針鋒相對啦。咁、那個男人喺度噶嘛。咁、好啦，成件事咧，我嘅心態就因為我係舊，你有身份，我就諗住 ，OK， 你會明白我嘅、即係你會明白你當其時你女朋友係冒犯咗我，但係因為你冇辦法，你唔可以幫我噶嘛。咁、我覺得如果喺友情上呢一刻我接受嘅、但調翻轉佢轉頭就同我即係同啲朋友講話係原來係我欺負佢女朋友咧，我就覺得好離譜咯。即係嗱，咁樣就做唔到朋友噶，好容易鬧交，因為大家做朋友出到嚟，你女朋友針對我。我唔望你喺佢面前保護我，但我希望你背後話我聽，你係明白嘅，明白當其時個情況，即係我女朋友都可能有啲唔啱。咁當然你同你女朋友講就梗係話，可能我 ex 對你唔係咁好啊，做唔到朋友。但係當佢指責我嘅時候，我就覺得點解會係我錯呢？咁如果做唔到朋友，就不如唔好做咯。 所以其實再逆視朋友係好難做， 好難。但係其實 你可能大方到咁， 我覺得反而係有咗新女朋友或者新男朋友就難做啦，因為你嘅另一半一定介意嘅。 我有一個即係我自己有個example 咧，就係我個有個 ex 嘅男朋友，咁佢都一路有同我 keep 住係朋友啦，咁都 OK， 咁佢又有個新女朋友，咁但係咧每一次其實都係嗰個男仔主動揾我嘅，咁跟住佢個女朋友咧就都好好似好中意我咁樣，咁但係 後來 friend 咁樣， 但我後來發現咗而係佢個女朋友好中意追蹤我嘅行蹤啊。即係好中意知道我而家究竟係點樣，做緊啲乜嘢嘢啊？有拍拖定冇拍拖啊？即係過時過節咧，佢又會同佢個男朋友嚟揾我啊！佢好中意知 keep track on 我。 你會唔會因為咁而覺得暗爽咧？又 我唔會喎、 啊。會覺得煩咧？咁 煩咯、啊，我覺得。 覺得煩。 係，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應該暗爽喎、 如果俾我，我爽啦。 佢將你視為假想敵啦，好明顯。 係啊。 做唔到我咁嘅 quality 啊，努力学下啦，妹妹仔咁样。 因为最初可能系因为佢而家个男朋友，我哋三个系同差唔多时间识嘅，不过嗰个男仔都同咗我拍拖先，咁同咗我分手之后。 咁喂，你谂多咗咧？佢真系纯友谊咧？你三个一向都系 friend。 我同嗰女仔唔系话好 friend 咯，即系我系认识佢咯。咁嗰个男仔，因为那个男仔会点解同我分手咧？都系。即唔係，即嗰個男仔覺得有少自卑，咁所以佢就即就選擇即要第二個佢覺得佢唔會覺得自卑嘅女仔，咁於是乎我哋就分咗手啦。咁於是乎就同咗佢一齊，而且佢同嗰個女仔一齊咧個年期好長噶啦，已經我諗拍咗即四五年拖噶啦。咁但係個女仔咧就會成日都會譬如上網去揾我啲嘢啊，或者佢會主動同嗰個佢而家嘅男朋友講話啊，不如聖誕節嗰陣時候我哋去揾阿樂揾啦，睇佢做緊啲咩嘢，即係佢咁樣 track。但係如果佢哋唔揾我咧，我而家係唔會主動揾佢。咁但係。佢哋而家都 咁點解 個女仔到而家都會 主動應約咧？ 因為 你的心態係點咧？ 最初就係嗰個男仔揾我嘅，即係佢話啊，我哋揸車喎，經過邊度邊度邊度，不如上嚟探你啦咁樣。咁我就不以為意咁樣就話啊，好啦好啦咁樣，咁咪嚟啦咁樣。佢話啊，同上嚟同你啲貓玩啊，諸如此類咁樣咯。咁但係佢上到嚟見到我之後咧，我就發覺原來。其實嗰個女仔可能有少少 show off 啦，一來就話、即係係啦，咁二來就係佢好留意我究竟而家係做緊啲乜嘢嘢咯，即係譬如話佢後來知道咗我有錄節目啊或者點啊，佢都會 send message。即係 personal message 俾我，咦！我成日見到你喺網度咁咁咁啊，其實你而家做緊啲咩嘅？即係全部係想知道我啲 details。 你會唔會覺得唔舒服咧？ 咁我而家就會刁淡佢，即係我譬如我唔復佢啊，唔成啊咁樣，咁即係。呢啲嘢刁淡咗佢就咁單向問題就唔會可以再搞到啲咩落去 但你對個男仔仲有冇任何嘅餘情啊？ 冇噶咯， 冇噶啦， 冇噶啦。 你花咗幾耐時間去 同嗰男仔？其實都我同佢分咗手，我同佢一齊好短時間，然後咧分咗手之後咧，亦都其實好快就擺低咗噶啦。咁但係嗰個男仔就一直佢點解會同我分手嘅原因，由頭到尾都係因為佢覺得佢 陪你唔起， 陪我唔起。 呢、個社會實在太多咁嘅男仔啦， 咁所以佢 自己唔夠個女仔。 係啦，咁佢覺得陪我唔起，於是 可能某程度上，因為男仔灌輸咗好多佢自己對你嘅睇法喺嗰個新嘅女朋友身上，即係你唔知噶嘛，你淨係見到個新女朋友不斷聯絡你，但可能你個舊男朋友佢不斷喺佢而家個女朋友面前，即係耐唔耐會好正常噶，即係提一提，尤其是你多啲嘅 open activities 咧，即係喂阿樂允佢而家又有套戲上咯，又有個電台節目做咯，喂得閒聽。即係其實可能佢不為意，因為佢知道你的消息，佢會喺佢自己現任女朋友身邊講咗呢啲説話。咁、那個女仔一來可能唔知開心定唔開心啦，但一定有啲揞住，即係未必去到極端地憎恨呢樣嘢。咁、可能佢咪仲 OK， 咁我又嘗試接觸多啲啊，睇下呢個所謂嘅伍樂允有冇咁神秘咧、或者佢甚至乎佢一定係咁諗嘅。佢一定唔會覺得你好過佢嘅，可能會從撩你嘅資料嚟講咧，明明唔係事實嘅，佢就會覺得，嘿，其實佢都唔係好似我男朋友講到咁靚啫，佢又唔係我男朋友講到佢咁紅咁威啫，哇，出咗幾本小説噶啦，且係人都識寫啦，即係佢會有呢啲嘢嘅，但佢當然唔會喺你面前講啦，仲會好假同你講話，冇啊，我就想睇下你有啲咩新節目啊，咁可能佢有咁嘅心態咯， 咁我都後來覺得佢追蹤得我比較密得滯啊， 過分得滯， 係啦，咁所以咧就我就即係。佢再 personal message 俾我，我都唔復佢啦，嗰樣嘢咁樣咯。 呢種諗法又係幼稚嘅， 因為時且試過嗰個男仔有即係出嚟同我食飯咧，原來係冇講俾佢個女朋友聽。咁、我就覺得費事搞到咁複雜啦。我又唔係諗住翻兜佢。 佢追蹤你可能就因為其實佢想睇下你有冇搞佢男朋友。 啊，又係喎。 係啊，即係既然佢男朋友可能成日提起你，咁同埋嗰陣時佢唔係唔中意你同你分手。 係啊，係啊。 咁即係其實覺得個男仔仲係有仰慕你嘅情況喺度噶嘛。 不過都有啲問題㗎啦，咁耐啦，都仲係做緊呢啲嘅行徑。 其實我同嗰個男仔幾個月，但係嗰個男仔同而家女朋友係幾年啊。 係咯，要係一早搶咗翻嚟啦，你唔使追蹤啦。 咁可能因为我又比较容易追踪，上网就追踪到。 咁你成日都上网写嘢嘛？ 成日就追踪到咯。咁我哋今日因为时间好短啦，可能唔可以录咁长。但系咧，我觉得头先阿 Patrick 咧，同埋即系佢嗰个见解咧，系好啊。好決斷啊！即係咧，佢 我都先知佢咁絕嘅，原來 我係噶，唔係白羊座嘅人係絕嘅。當佢真係放棄咗一樣嘢， 我都已經覺得冇你咁。 天蠍座係毒，白羊座係絕。 天蠍座係毒，白羊座係絕。我再 repeat 一次啊！雙魚座係浪漫。 你小心唔好食到我掂過嘅嘢啊！我咁毒。 唔好絕噶，唔好睇朱佩君小説，就睇李白人嘅小説。 好啦，不如講下大家最近啲新作。 你你我驚佢唔駁我。 天蠍都有柔情嘅一面。 廣告都唔賣喎。不如阿 Patrick 講下最近嘅新作啊。 好啊，近排嘅活動啊，我即將有新小説出啦。 係。 你咪啱啱先出完咯。 冇，有，咪 keep 住出噶嘛，你同我都係咁樣噶啦。 咁啊係，咁啊係。 我即將有新小説出，應該農曆新年前頭而家引緊。 係。 咁就一本嘅即係懸疑嘅嗰啲，今次有科幻喺裏邊嘅愛情小説咯。 係。 因為有人逼我哋埋單，所以我唔專心。咁啊本書好大啊，叫五分鐘啊。叫五分鐘， okay. 其實原本個書叫做五分鐘到愛嘅， 係 講有個人有個五分鐘啊，編輯話唔愛到愛，咁、咧，所以五分鐘好啲啊個名。 五分鐘都 OK， 好、有意思， 好假， 好有意思。 但我都啱嘅，因為其實五分鐘到愛咧就有愛情。group 死咗，咁但係因為我用五分鐘個名就冇，因為個故事唔係就係講愛情嘅，亦都有講牽涉到世界末日啦，一啲嘅科幻有啲歷史根據嘅東西，咁、佢就五分鐘個思想空間大啲，咁如果俾你可以倒流五分鐘，咁你可以做啲乜咧咁？ 哦 ，OK，Ada 就啱啱出完啦， 係。 但都系会有新书， 都系而家写紧新书啦。咁头先你都听到啦，我系天蝎啦，咁所以呢本新书个名叫《宿恋天蝎女》。咁啊，天蝎座嘅女仔有好多好惨嘅咁，大家都要留意我呢本新书啊。 我成本系天蝎座 嘅，睇天蝎座写嘅人嘅书嘅嘢， 系可以留意我专栏， 系好好睇嘅。 哦，系啦，咁啊 ，Ada 就喺呢个头条日报嗰度咧，就有个 OL 公主专栏啦， 同埋有一个爱情 copy book， 系啦，就有个爱情 copy book 啦。 系啊， 咁啊，所以阿 Ada 都系个好多产嘅。 阿里巴巴系冇专栏嘅，所以睇我啲嘢，请问我小说啦。 我真系睇佢 嘅话嘅，求下你 啦。亦都可以 like 我嘅专业咧， 俾我最新消息， 就系可以去到 Facebook 嗰度咧，就系揾咧 OL 公主嘅专业咧，就系阿 Ada。嘅專業啦，咁咧就我成日喺我節目度咧叫人助養戀愛小天后，就去買我嘅小説， 助養下我哋啦， 助養 OL 公主， 係啦，我做乜都得㗎，我揾咗銷量。 好啦，咁咧嗱，我喺咪前咧就再希望下一次有機會再揾到阿 Patrick 同埋阿 Ada， 我哋再上嚟講，因為我好中意啲咁咧好 咁嘈嘅人， 咁決絕嘅人啊。 我都未鬧夠， 我好中意啲咁決絕嘅人啊！我撐你噶，你唔好太擔心。 咁如果大家有問題咧，想寫信俾戀愛小天后咧，咁仍然可以寫嚟 Facebook 俾我啦，或者可以 email 俾我嘅。咁如果你想指定阿 Patrick 解答咁決絕嘅人解答嘅話咧，你可以指定。 我想俾 Patrick 鬧嘅話， 你唔驚 hurt 嘅就 send 嚟咯。 咁你就 send 俾我，我就會轉交俾阿 Patrick 噶啦。好啦，咁今日咧多謝曬阿 Patrick 李百恆同埋 Ada 朱佩君， 多謝。 好啦，拜拜。